中，孤单中，必须更自强。免你挂心多一场，笑得未嘹亮。然当感到寂寞时，亦不需要你因我心上，有许多好影像，你的旧模样。幸运儿伴你闯明天，分手之前祝福有天你会满意多一点。我爱你，为忍心的退开再一遍，请无愁地飘开。当难留多天，虽无穷尽心碎，不会哭于你面前。我也会重归于山巅。